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进出京双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放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就是我们一直开场的时候不是这种 Hello， 拼谁的肺活量比较好，好不好？ 对，看谁喊时间最长是吧，就能知道今天是谁来替班了。 你可以打个招呼了。 Hello， 各位，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思萌。 Hello， 我是艾科。好久没有见到思萌来我们的节目了。 哎，说到这儿我还是真有点惭愧，你知道，就是我每天在中午的节目里面，我会跟各位分享说，哎，不要忘记今天天气不错，下班的时候可以看夕阳。但是没有，每次都没有在看夕阳的时候陪在他们身边。 哦， 你看今天我就对吧，我在广播这一头陪在各位，就一起看下班路上那种落日余晖的样子，哇。 那么问题来了，你在中午的时候想陪伴大家看夕阳的同时，有没有预告一下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呢？ 那你觉得呢？ 好了，其实你很久没有来我们的节目，然后有很多听友都非常的想你。 哦，是吗？ 对，你每一次来上我们的节目的时候，我们的 就是因为我今天来了，所以你才突然想到的开场白，对吗？ 没有没有，这不是客套的开场白，就是我们的白金 FM 每一次都会爆炸一次。 哦， 就大家想去看这个新主播到底长什么样子呀？就是包括郭鹏来的时候也会这样。 哦， 不用太多虑啊。 那你有没有在他们问到的时候来预报我第二天中午的节目呢？ 哎，好了，我们还是要友情提示一下各位朋友，今天是七月的第三天。然后呢，这两天会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气温还会持续的升高。 对， 因为我刚才收到一条讯息说，目前为止已经进入到蓝色预警状态了。所以要提示各位朋友，每天要在家或者说在办公室开空调的时候，小心空调病。 对， 我们今天第一个环节是 Goodbye Work。 Goodbye Work，再见工作。 哎呦，还是很熟悉的吗？是不是？ 哎，听到这首歌，我跟各位说一下，在直播间艾科的身子已经摇起来了。 对，因为分享这首歌曲送给下班路上的各位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其实这首歌要早监听的话会更好，因为是有一种迎风向前的感觉。来自纵贯线，出发。 高飞远走，跟你一起走到白头，但是我拥有花园，我有忘记我们承诺，忘记曾经爱你爱的那么浓。我不能带你走，我犯了大错，必须一个人走，必须扛下所有罪过，必须离开熟悉的街口，请你不要忘记我。这夜里有小雨飘在空中，当我扣扳机的瞬间，灵魂早已卖给魔鬼。可笑的是，我好想求主帮我赎回我那一丁点的尊严。想起妈妈的脸，对不起，这几年是否有机会再见你一面。妈妈，我犯了错，你会原谅我吗？我已经踏上了末路，别人眼中的亡命之徒，哪里还有我的藏身处？我的兄弟离我远去，我还想 无辜的相信道义，所谓的人性，莫非要用血和泪来换取教训？不想再混下去，想说干完这一票就不再聊 Loki， 想着想着我的眼泪就流不停。 出发了，不要问那路在哪，迎风向前是唯一的方法。出发了，不想问那路在哪，平定海洋什么 来自纵贯线出发，每一次我特别喜欢听他其中那个呼气呼气，就是因为他会把那个节奏调成统一模式，而就好像说下班路上即使听着一首这样的歌曲，也会把一整天所有不好的情绪全都抛之脑后。 出发我个人也很喜欢，而且你知道就是在前段时间的时候还有听众在平台上来问我说，哎，你知道吗你今天播的什么什么歌，然后在昨天的晚高峰那个老白那边也播过，或者说郭鹏那边也播过，就说啊，你们几个人怎么 就是喜欢的歌怎么都这么类似呢？ 就是好听的歌都不能错过、 哎、我们的气场都是比较适合的。然后我今天上节目的时候还专门看了一下艾科这边准备的一个歌单， 然后发现重复的有点多，是不是？ 哎，还好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可以来听一听这样的心意啊。 总之我们要把出发送给下班路上各位朋友，赶往回家的路啦。 嗯， 那我们接下来要调整一下大家的呼吸，为什么呢？放牌放这个福利的时间又到了， 王牌福利就在现在。 最近呢有一个统一的事儿要和大家来宣告一下，就是说这个北京音乐广播联手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特别策划了一期叫做王牌嘉年华伴梦想着陆的主题活动、 哎、 而且我们会在现场特别邀请30名 VIP 的听众和大家一起来看球赛，然后喝啤酒，去享受音乐和体育带来的无限欢乐。 那就在本周五的晚上10点钟，哎，我们将迎来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首个4强名额的诞生了。北京音乐广播也是特别联手了中国航空公国际航空公司，策划了王牌嘉年华，就像你说的伴梦想着陆的特别活动、 嗯、 也特别邀请30位哦 VIP 听众7月6号本周五晚上8点半在将台西路的9号谷仓西餐， 嗯哼， 一块来看看球， 不见不散哦。 对， 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 人杰地灵的杰。 很久没有来，已经忘记了我们的套路是吧？ 就是那个反射弧突然变长了。 所以说这个城市每天都会放送不一样的精彩，这周五的精彩就是这个啦。 Oh, 刚才我们说这个城市每天都会上演不一样的精彩呢、嗯、这个周五的精彩呢就是我们会在谷仓西餐的现场等候各位。想要报名的方式也是非常简单的、 哎、 大家现在可以编辑嘉年华，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嗯，加嘉年华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所以呢我就有船票，你会来吗？ 黑魔，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和我一起走？ 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王牌推荐。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嗯，我是思萌。 今天老白不用在了，然后就是终于可以不用说这个世界杯的事儿了、 啊、 因为我一直作为这个伪球迷在这个节目当中出现的这哎呀， 对、 就是、 你已经出了这个名言出来了。 嗯、比如说 啊，我支持 C 罗，所以我很喜欢西班牙 就诸如此类的一些笑料。 嗯 嗯，然后呢，所以我们先要来关注一下我们世界杯的晋级赛程，因为今天晚上有很多关注比赛的一些朋友还是很期待的，因为这场比赛是瑞士对战瑞典的比赛、嗯、而在明天凌晨2点呢是英格兰对阵哥伦比亚的比赛。 而且这个世界杯的赛况是越来越激烈了、嗯、我们节目世界杯王牌嘉年华也是继续为听众送出惊喜，在白杰 FM 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俄罗斯，你就会收到今日份的一个小惊喜啊。 联络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回复俄罗斯就会收到一个小惊喜了。究竟什么惊喜呢？就是一张刮刮卡而且这张刮刮卡 你就提前把这个包袱给破掉了。 这张刮刮卡就是存在的方式非常的公平、嗯、你知道吗？完全是凭运气，真的 就不是每个人都会收到， 而且很有趣的一种锁票方式、 哦、 知道吗？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影视方面的消息，是由史泰龙还有黄晓明还有说唱歌手五十美分主演的电影叫做金蝉脱壳二，目前呢正在院线上映。 哎，这几位主演呢凑到了一起，让这部电影有了一种突破次元的感觉啊。而且实际上怎么说呢，这个电影的质量到目前为止根据评分来看也有点不太敢恭维了。 嗯， 拍摄周期只有29天，号称是中美合拍的片，但是其实在美国也没有登陆院线啊这只是发行的碟片 啊、黄晓明其实在琅琊榜二当中给很多观众积累了大量的好感， 对，其实是有改观的。 对，但是呢好像在这部剧当中又大回原形了有人说他是票房杀手，你知道吗？ 对，有时候可能这个角色适不适合自己还不真的不确定，不好说的。 另外呢，黄晓明还主唱了这个宣传曲叫做太彪了我们先来听两句。 这是什么地方，囚禁着我，混乱迷失方向，扛要想办法反抗，用智商做较量，不能惊慌，等待时机逃亡。没人就很经历我被你紧拉入地潮，就像曾经的我仿佛被困在森严监牢，压力正在咆哮，被打到没有谁可以依靠，靠自己要努力找到黑暗里等待破晓。 我要金蝉脱壳， 真是太屌了， 勇敢狂飙， 让奇迹创造， 冲入地球， 我们是一体的， 用了你的头脑破解所有圈套。 一开始我们都是默默无闻，离开家乡满载一腔热忱，坚守本分，从不怨天尤人，燃烧着青春随命运起落浮沉。也许你不算最有天分那一个，但最好耐住寂寞，别去计较失与得，这世上没有不劳而获付出什么，未来某一刻努力会换来开花结果，难免会迷茫无助，就像被禁锢，别忘了初心才是梦想的信物，别怕输，人生就是互有胜负，脚踏实地不怕苦，老天一定会眷顾。 We keep walking, keep walking, keep walking. 每个人都很经历我被逆境拉入地潮，就像曾经的我仿佛被困在森严监牢，压力正在咆哮，被打到没有谁可以依靠，靠自己要努力，找到黑暗里等待破晓。 我要金蝉脱壳， 真是太屌了， 勇敢狂飙， 将奇迹创造， 冲入地潮， 一体的。 用了你的头脑，握紧所有圈套， 轻轻轻再跺脚， 真是太屌了。 冲动冲动， 让奇迹创造。 听到了吗？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 真是台标了， 青岛话。哎，你之前是在青岛待过？ 对对对，大概有两年时间。 标一下青岛话。 我就记得专门请教过，然后学的两个词。 嗯， 对，哈啤酒， 吃嘎啦， 吃嘎啦。 这个我们 都会是吧？那我再来一个，就是青岛话的朗诵，一句话好不好？就是很容易调动气氛的。当青岛啤酒担起来的时候， 担起来的 时候，对对对对，黄渤演的那个朗诵过， 听听老师在哪里？你要重复一下是正确的这个发音吗？ 啊，当青岛啤酒端起来的时候， 端起来的时候啊， 对， 嗯， 对对， 好，学到了。那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有一个公共对话的节目，叫做《向前一步》，北京卫视将会在6月29号21:05的时候正式开播。 嗯， 而且这档节目作为中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节目呢，它是以公德为初心，向大家解读公共政策，也让我成为我们，让孤岛连成大陆，所以说开创了沟通类的节目终极模式。 哎，那这个节目已经在之前已经开始播出了，首期播出的首期节目内就出现了天坛西里这个迟迟未搬迁户和征收办反复沟通的场景。 嗯， 那像比如说自建房为何没有征收补偿款，后搬走的人是否真的就比先搬走的人占便宜呢？ 嗯， 包括未搬迁户最终能否向前一步来跨越这个分歧线达成共识。每周五晚上北京卫视也欢迎各位敬请期待这个节目。 在你刚刚说这一大段的时候，突然间觉得我们这节目特别像民生节目。 也是通过音乐，通过各种方式为大家谋福利考虑嘛。嗯，对吧。 最后再来介绍一场非常浪漫而且非常高雅的音乐会，时光之弦柏林爱乐12把大提琴的音乐会，今天晚上呢，会在国家大剧院上演。 对，而之前比如说像这个已故的指挥大师卡拉扬就曾说了，说这12位是大提琴界真正的大师。嗯， 对，据说他们也是历史最悠久也是最出色的室内乐的组合。 嗯， 而且最神奇的地方是在于他们非常擅长跨界和古典之内。 哎， 比如说他们有很多经典的作品。 嗯， 比如甲壳虫乐队的 Yesterday 对，还有 哈利波特 Harry Potter 哇电影主题曲啊，都是他们的拿手曲目， 还是值得推荐一下的。当然呢，接下来要和大家放送的一首歌曲也是属于轻摇慢摆系列的，可以坐在车厢感受一杯浓咖啡的气息。 What am I do to you? Tell me, darling, true. To me, you are the sea, fast as you can be, and deep the shade of blue. When you're feeling alone, whom else do you go?I'd cry if you hurt. I'd give you my last shirt because I love you so. Now if my sky should fall, would you even call? I've opened up my heart. I never.

好， 这五个字，然后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嗯，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再重复一下，记得编辑关键词音乐生活展，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就可以了。而且我们今天要派送出五位。 嗯， 也就是十张门票， 十张门票可以到现场去来玩音乐，包括选好多好多精品的东西。 嗯哼，我们在说到音乐的同时呢，还要和大家放送更多好听的音乐，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放送了不同的版本这首歌曲，不知道你还熟不熟悉，因为听了前奏之后可能会有一种混淆视听的感觉。 对，我完全没有听出来是哪首歌。 郭采洁版本分分钟需要你。需要你这个版本是来自郭采洁，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有一种叛逆小女生的感觉。 你是在什么就是渠道或者说情形下会想要找到她来演唱的版本？ 恰巧无意当中看到了这个版本，觉得哎还挺值得和大家分享的。 嗯， 因为每次我们都是在听林子祥呀或者林忆莲版本， 对对对， 这种版本是跳脱了以往我们对分分钟需要你的概念，是不是？ 怎么说呢？果然是给我开启了一个新世界。 所以说 对， 就是翻唱这种事儿，很多人都可以去做，而且很多人给我们带来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那个《生如夏花》，就是徐峥版本的。 嗯，王牌关注。 哎嘿，为什么要说徐峥版本的《生如夏花》呢？因为最近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关注一部电影，叫做 《我不是药神》。 嗯，据说昨天的这个微博的热搜榜，居然出现了一位山峥哥哥，是谁？ 山峥哥哥啊， 徐峥嘛。 对对对，徐峥。 张艺兴啊，什么朱正言啊，范丞丞这些流量小生，和他们都平起平坐了。而且还有粉丝用土味情话表白说：“我不想撞南墙，只想撞山峥哥哥的光头墙。”这位山峥哥是谁呢？就是老腊肉， 对，46岁的徐峥。 嗯。 那也是因为最近的这部电影，所以说也是让大家开始重新关注他，包括关注他在电影当中的那些精彩表现啊。 对，就是当粉丝们用这个追逐流量偶像的话术来形容徐峥的时候， 这场面一下子变得非常违和。 来来来，试两句。 就是什么盛世美颜啊，山珍仔仔呀、啊，妈妈爱你啊，老阿姨的情怀走出来了，是不是？ 嗯，对对对。 C 位出道啊，其实这些词儿原本都是用 pick 一些小花的套路， 对， 套在这个徐峥身上，还觉得哎有点莫名其妙的喜感。 是，就是的确很违和，好像很不适应。 对，追他的粉丝还给这个徐峥的粉丝团取了一个团名，叫做“峥饭”。 然后还给了这个他老婆小陶虹的粉丝取名叫“陶米”。 哦，峥饭陶米，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嘛？峥饭陶米 ，QQ 情侣名。用这个流量粉丝惯用的一些手段来追捧徐峥这样一位实力演员，其实好像也是一场像是集体参与的大型行为艺术。 对对对， 有人会觉得说所谓的流量这件事情，如果说换一个语境的话，真的会显得有点荒诞。 不过我们这次就是为什么会有网上那么多人开始关注徐峥，是因为他的最近的一部电影， 嗯， 这个在本周五马上要上线的一部新片叫做《我不是药神》， 嗯哼， 而且已经到目前为止已经做了很大规模的这个超前点映，就是已经有朋友可以去看到了， 嗯，口 碑 超好， 非常好，对对对， 对，而且被誉为说零差评国产片。而这部电影呢，除了徐峥之外，还有周一围、王全君、李乃文。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生如夏花的版本就是徐峥和他们唱的， 嗯 嗯，感觉还是不太一样哈。 所以在这部电影里面还有其实挺多我们可以期待的，但是我们先不把那些东西都剧透出来， 今天晚上准备去看点映。我们可以简单和大家剧透一下，就前半段比较搞笑，后半段比较催泪， 所以是一个笑中带泪的故事。 嗯，我们不妨在回忆这时候，就是 在看这部电影之前， 预告这部电影之前，来回味一下他的上一部作品 《心花怒放》。 对，因为会给很多朋友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嘛。去大理，来自郝云，送给你们。 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很久没有笑过，又不知为何。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路程有点波折，空气有点稀薄，景色越辽阔，心里越寂寞。不知道谁在何处等待，不知道后来的后来，谁的头顶上没有灰尘，谁的肩上没有过齿痕。也许爱情就在洱海边等着，也许故事正在发生着。 艾可，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其实郝云看上去长得其实那感觉跟徐峥还有点像， 嗯， 就是我说不上来， 发型的感觉， 我说不上那种感觉，但是可能他们那种诙谐、那种风趣的味道。 哦， 对，你比如徐峥，他就是给人感觉，他哪怕站到那儿什么都不干，我就会觉得，哎，好像还挺好玩的。 我是因为这个有一个综艺节目对徐峥，怎么说，从以前的觉得他是一个 聊聊 演技派，然后后来觉得他是一个谐星派。就是那个向往的 生活，我以为你差点要说他是偶像派， 也算是偶像派了。向往的生活当中，其实他有一期是出现了，而且在其中也是干了很多的苦活累活， 是吧？真的有点像那种人在囧途的感觉。 对，而且还被当众洗头。关键就是他是这个演艺界有人是这么介绍他的，黄渤是这样介绍他的，说以前啊有一位明星呢，他是只用洗发水，后来呢他只用沐浴乳。 现在只用香皂就可以了。 然后后来就是他在向往的生活当中有一个片段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说榨菜炒肉丝儿这几个字儿 啊， 如果说你要全把它说错了还挺难的 啊， 榨菜炒肉丝 是吗？ 榨菜炒肉丝儿， 榨菜炒肉丝儿， 你要全说错 这很难。 对啊，炸 炸 踹 踹。 好了好了， 确实很不容易啊。是因为他在那个节目当中也说错了是吗？ 没有，就是他只是一个包袱一个梗而已。好了，就是舌头打结不要紧，希望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不要打结了。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回家， 然后呢？ 上班哦。 上班行不行？ 不上班你养我。 如果那次挽留变成了相拥，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哎，片花当中的人出现在我旁边，显得有点奇奇怪怪的感觉。 嗯，对，大家好，我是周星驰。 变得灵动了很多啊。好了，又到了我们17:51的时间，要和大家来抛出一道预热题了，因为要为稍后我们进行的百给一百块的升级3.0版本，然后做一个预热。 嗯， 今天我们还是照常出一道世界杯的问题。 哎，有关于世界杯的，对不对？ 是，你最近有没有关注世界杯？ 有啊有啊，我要最近今天要提出这个问题是在关于周六的一场比赛。 哦， 就是你们当时在这个别的地方场所里面组织的那个活动嘛， 嗯， 就很多朋友可能都在关注，法国踢阿根廷的那一场， 嗯， 大概是周六晚上10点钟。 嗯， 那我今天要提抛出的这个问题是，在那一场比赛当中，法国对阿根廷4-3获胜，请问法国队进球最多的那位球员是叫做姆巴佩吗？ 是或者不是？记得要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白杰粉。 嗯，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其实本来我还想问一下关于昨天这个今天凌晨世界杯的一些赛点， 你看了吗？ 没看 啊。好，我们过去这个环节。 但是我知道墨西哥的守门员是谁，吴镇宇大哥。 好了。Politics, religions, other people's quotes. I'll paint the picture, let me set the scene. I know when I have children, they will know what it means. And I'll pass on the things my family's given to me. Just love and understanding, positivity. We could change this whole world with a piano. Add a bass on guitar, grab a beat and away we go. I'm just a boy with a one-man show. No university, no degree, but Lord knows everybody's talking about exponential growth and the stock market crashing in their portfolios. While I'll be sitting here with a song that I wrote saying love could change the world in a moment. But what do I know? Change the world in a moment, but what do I know? Love can change the world in a moment. The revolution's coming, it's a minute away. I saw people marching in the streets today. You know we are made up of love and hate, but both of them are balanced on a razor blade. I'll paint the picture, let me set the scene. I know I'm all for people following their dreams. Just remember life is more than fitting in your jeans. It's love and understanding, positivity. We could change this whole world with a piano. Add a bass on guitar, grab a beat and away we go. I'm just a boy with a one-man show. No, you know no degree, but Lord knows everybody's talking about exponential growth and the stock market crash.

做一会儿朋友，任潮汐涨退，却宇宙的季风陪我放飞。 来自华晨宇夏之旅，暂时让我们忘记一下这个夏日炎炎的温度吧。我们来说一下这周五和大家有一个约会的事儿。 嗯， 就是 北京音乐广播特别联手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策划了王牌嘉年华伴梦想着陆的主题活动。 嗯哼，我们在现场呢会特别邀请30名 VIP 的听众和大家一起来看球赛、喝啤酒，而且一同来享受音乐和体育带来的无限欢乐。 哎， 也就是说到时候到现场的各位朋友可以跟我一起尬聊世界杯伪球迷 对，主要是在这周五晚上10点，这个马上就要诞生这个4强名额了嘛，所以世界杯也是越来越激烈的，更多精彩是能够在现场跟各位一块分享一下。 对，时间就是在7月6号的晚上，也就是本周五晚8点半，我们会在将台西路的9号谷仓西餐和大家一起来约酒，嗯，看比赛等等。 果月更多详情呢大家可以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来了解具体的这个活动详情。 对，我们报名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就是回复嘉年华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 人杰地灵的杰 就可以啦。这个夏天你有这个世界杯情怀，我有酒，准备好了吗？ 那目前呢，刚刚我们已经是抛出了这个预热题了，所以在接下来我们开始连线他们，然后稍后进入我们接下来的游戏环节当中。 连线之前我们要说一下这个游戏规则吗？我们今天降级了，昨天是3.0的版本，当然今天还是游戏规则没有变。但是呢我们会简单一点，就左中右3个方向。如果说2个人说了同一个方向，就算扑住球了 啊，只要说同一个方向就算是扑住了。 对，如果说反之则没有进球。 明白， 我们摒弃一台。 害怕遇见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说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反正也是空空空空如也。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徘徊在石板路的街边，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一切的星光都已陨灭，得过且过是我如今速写，无所谓 你知道在上一场这个落地活动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哎，你们现场为什么没有唱歌？当然现场真的我其实提前准备了仍然的这首空空如也，幸亏没有，因为有一位歌手，我们请到的一位歌手来到现场唱了行走在冬夜的冷风中，然后效果超好，你知道吗？然后就默默在旁边说不要 cue 我。 哎，那我们下回活动我们不要请别的乐手好不好？ 就请 你来。但我其实刚想说，就是你放这首歌就是有点对下面的这个游戏有影响啊，空空如也。哎， 就是如果没有获胜的朋友应该是空空如也吧好了，我们来听一下他们俩的声音。 Hello Hello， 你好。喂，你好。 哎，两位女生怎么称呼？ 两位女士 啊，我姓王清燕。 哪一位是早安音乐秀选出来的选手呢？ 我是早安音乐秀选出来的。 小王是吗？ 不是。 你是燕儿？ 不是，我 是、 那个、 燕儿是我。 来，那另一位早安这一位来选一下。 好了，那这样吧，我们现在打声招呼，先从早安开始好吗？ 哎，艾克你好。 你好，你怎么称呼你啊？ 你叫我老夫就可以。 老夫。 对。 怎么觉得有一种这个和男士对话的感觉，而且是感觉隔了千山万水，老夫在此。好了，那我们晚间选出来这位球员在哪里？ 你好 ，Hello。 你好，你怎么称呼啊？ 啊，我微信名字燕儿，然后 燕儿， 其实姓名也有这个燕字，对。 OK， 那就是老夫和燕儿两个人今天的对决。 今天我们的这个游戏有的看了，因为这个游戏自从升级了 3.0 版本之后，就是全民可以参与其中。大家准备好了吗？知道我们的游戏规则吗？ 啊，知道 了。好了，那我们三二一 ，ready go。这样，我们有三局的机会，你有三局的机会，听我的口令，我说一二三，等到三的时候，你们俩同时喊出左中右方向，好吗？ 哦，好的，好的， 二三， 右。 哎， 没铺进。 我听到了一个右和一个中。 这个男生这个男生和女生的声音会比较好分辨一点，然后女生和女生的声音就感觉好像有点 不。女生和女生的声音得由男生来分辨。 好，那这个坚持的任务交给你了，好吗？第一球反正没有铺进。 嗯、 啊，忘了说了，刚才你们俩谁是守门员，谁是点球员？ 我不知道、哎。 那这样，我们按顺序来。早安，这一位就是老夫，我们是守门员，好不好？ 好。 然后这个晚间刚选出来这位燕儿是点球员。 嗯，好。准备好了吗？我们重新开始好吗？刚才就算是、 我是守门员是吗？ 燕儿是点球运动员。 点球员。 对，然后老夫呢是守门员，准备好了吗？ 不好意思，我 准备好了。 不是老夫。 老。 苏州的苏、 哦、老苏啊， 老苏 啊，我以为是老夫。好了，老姐，来，预备，开始。 左，哎，不是三二一以后再开始吗？ 好好好，来，一二三， 中。 这怎么还是有延迟的呢？来，我们再重新试一下，因为就刚前面三局都是热身局，好吧？还是听我的口令，一二三， 左。 哎， 扑进了， 扑住了， 扑住了， 对， 就是守门员得一分。好了，来，一、二、三， 中。 你别说，这个守门员还挺厉害的啊！ 加一喽，抓紧时间，还有最后一句，一、二、三， 中。 哇， 你们俩是商量好的是吧？ 没有， 真的没有想到连扑三个球。 总之。这个我们 3.0 的版本啊，今天老白不在，我是第一次带玩，然后就发现这个其中还是有很多的 bug 的。到时候呢，我们明天会把这个游戏再重新完善一下。当然呢，我们也要恭喜老苏今天作为守门员守住了三个进球，所以会获得我们100块钱的小红包。当然呢，燕儿也会获得我们9.9块的小红包一次鼓励，好吗？ 好的，我觉得非常幸运。因为我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然后就被选中了，觉得特别幸运。 哇， 那就希望把这份好运一直持续下去好吗？这周五会来我们 的 现场吗？ 今天不行。这周在哪儿？ 这周五我们会在丽都。 关注这个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可以过来了解一下周五这个活动详情。 你们觉得这个游戏难吗？ 不难 吗？就是对于伪球迷而言是一个福利，对不对？好啦， 对， 小伙伴二维码发送过来啦，那我们就挂电话啦。 好， 拜拜， 谢谢， 好的，再见， 拜拜。 有一天的一个晴天，阳光映在车上旧沙发，躺下来，闭上眼，果然不知寂寞，站在那边，昨天的激情，今天的空虚，还有。一张惨白的脸慢慢改变，一杯水和一支香烟，温和安静，孤独的气味，是真情是谎言，星期天的早晨别太绝对，疯狂的世界无声的血锁在门之外，有时候想把自己关起来，还是学着把心门打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孤立不再，习惯无关惊讶无的冷淡。 哎呀，长舒一口气的感觉。 嗯，为什么会这么说？ 老白不在吧，然后就是第一次带领大家做这个 3.0 版本的游戏，觉得有点心里没底，所以呢今天就降低了一下门槛。然后昨天因为我们玩的是这个镜面的踢球方式，比如说我说左你说右， 这样才算铺住。 对，但是我今天做了一个简易版本， 对，就是方便大家能够参与的更简单一点。 对，因为这样的话会反映你一下，如果是镜面的话，所以刚才我们的守门员已经铺中了三支球。 对， 但是我们平台上会有很多人说，这样会不会对守门不太公平呢？昨天我们就是怕这个对守门员不太公平。当然，这个游戏你说有没有 bug 呢？我想应该是有的，但稍后我们还是会修复一下的。 把自己关起来，还是学着把心门打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不理不睬，习惯无关紧要的冷淡，有时候莫名其妙哭起来，难道这就是自怨自艾？谁不希望像飞鸟一样自由自在？谁不希望啊？谁不希望？ 难不难这游戏？我觉得相对之前我们 他刚刚唱出了你的心声是吗？真的很难。其实你没有觉得刚才就是这个我们的白给一百块点球大战吗？ 嗯， 我感觉两位参与的女生其实都还蛮轻松的， 是 反而是你这边感觉 对我得计分，你知道吗？ 对， 就有点困难。但是相对于之前我们 2.0 那个版本那个版本的游戏的，我更喜欢那个关键词的。就它会缩小范围， 哎， 而且对于很多，当然对于很多伪球迷而言，就像对我而言啊，也是有吃亏的成分在里边。 是吗？ 是，因为比如说你出了一道题小龙虾， 嗯， 然后你最终猜的一个答案竟然是中国队， 哦， 或者说是俄罗斯队，是不是就还挺困难的？ 对对对。嗯， 如果不太关注俄罗斯世界杯的话，当然呢，我们这周五还是会有另外一次的嘉年华的活动，等候各位朋友，记得回复嘉年华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杨军白雪的白， 人杰地灵的杰， 号码哦，号码哦。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为什么你刚开始的时候死都不肯卖这个沙滩啊？ 开始不肯卖，是希望你留下。 期盼夏天，就想期盼爱情。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 和你牵手，阳光沙滩。 我们一起手牵手。 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哎呦，又要开启了我们非常熟悉的游戏环节了。 嗯， 因为有一首一些老歌总会勾起我们片段的一些回忆，就像刚才的那首歌曲一样，对不对？所以我每次这个猜歌的环节都会放送一些脍炙人口的歌曲， 非常经典的， 对，70%以上的朋友都会听过的一些歌。 所以今天选的是，来让我看看歌单啊，哦，是这一首歌。 你有没有想问的一些问题方式？ 嗯，其实这首歌我已经很久都没有听过了，我还蛮期待待会儿在广播里面听一下的。 嗯，那我们就这样吧，我们让大家发来歌名就好了，好不好？ 这样我们可以换一个玩法， 嗯， 我们发来他的演唱者的老公的名字，好不好？ 哇塞，你好吧。 所以， 哎， 这样看，我已经抛出这个点了，就是首先他很熟悉，第二他的老公我们也非常的熟悉。 好了，那首先要关注白金 FM 的平台，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然后呢就准备好你们的对话框， 嗯， 然后我们的321之后就可以听到这首歌曲究竟是哪首歌了。 拉下来吧。 哎， 干什么？ 走了。 去啊。 去哪里啊？ 回家。 然后呢？ 上班喽。 上班行不行啊？ 不上班你养我。 如果那次挽留变成了相拥，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水质的梦，终于

醉王牌，夏日滴落的清爽陪伴， 让阳光再次回到那飘着雨的过境之南。 音乐素描， 晚上18:35，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思萌。 你没有调错频道，所以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音乐素描。然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首歌曲也是非常脍炙人口，是来自追着林俊杰《爱笑的眼睛》。第一个故事是这么说的： 有一天呢，我在楼下听到一个女孩子打电话，边打边哭。她在电话这一头一直不断地问，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为什么不理我？我当时还以为，是一个女朋友在打电话查岗。但是当我走过她身边时，却听她是带着哭腔在通电话。她说：“你要说分手就好好的说，不要不接电话，因为这样我会担心你的安全。你开车很爱走神，我好害怕你会出事情。分手就分手，但是不要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 有人说感情啊，有多伟大就有多卑微。如果说你们的感情走入到即将分手的境地的话，不如带他去听场音乐会，或者说去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去看一场展览呢。这里是由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提供的价值50元的展会门票，时间呢会在7月6号到8号在老国展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百余乐器以及生活精选品牌一网打尽，可以带他去听现场玩音乐，选好货就在 Music and Live Show。 这个蜘蛛来的猝不及防。所以呢，索票的方式也非常简单的，大家只需要回复音乐生活展，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 人杰地灵的杰。 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要送给所有喜欢这首歌，喜欢这林俊杰，当然喜欢原版的你，爱笑的眼睛，来自林俊杰。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我还不肯相信没有你我的笑更美丽。那天听你在电话里略带抱歉的关心，我嘟的一声切得比你说分手彻底。泪湿的衣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戒指和快乐出去。热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戒指和快乐出去。热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 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忘记，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爱情，我一定让自己坚定。再见到你，自己假装很坚定。 张姐，大热天您去哪儿啊？ 去银行给电卡充个值。 用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啊，方便又快捷，水电燃气固话宽带费都能缴。 手机银行还能干这么多事儿？ 是啊，现在用手机银行缴水费燃气费和吃饭看电影买单，还有机会获得优惠呢。 那我也赶紧下载一个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服务首都24年，便捷生活与您同享。 音乐素描之后，接下来是我们的主播私房歌。 主播私房歌， 所以今天你先来推荐吧。 OK， 那就之前都有听说哎说咱们放歌像，那我今天推荐歌争取就是先岔开一些啊。 嗯， 先来推荐的这首歌来自这个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那关于这首歌呢，其实是有两个点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一个点是如果说你看西部世界的话，像我一样追剧，刚刚把第二季追完，可能你会和我有一样的感受，就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和世界当中，或者之外，会不会还有平行的世界。 嗯， 就有没有一天你会真的是在比如说是一个山口，在一个小流溪流旁边，通过一扇门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然后在那里发现了同样一个你。 啊，经常我会出现在这平行世界当中。 就每一个平行就是你经常跟那个平行世界的你一块对话是吗？ 就是发呆，我觉得也是另外一种平行世界存在的方式吧。 嗯，对嗯，对，很有道理啊。然后另外一种，另外一点就是可能，它里面歌曲提到了这个小时候的花衣裳，所以可能推开世界的门，还有一个感觉是推开童年回忆的门。 嗯， 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很喜欢。 推开世界的门。你是站在门外怕迟到的人，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吻过你的眼睛，这无畏的青春。 在门外最孤单的人，捧着一颗不能计较的认真。如果你的时候时间多残忍，本该是你真实的模样。昨天的悲伤，永远的倔强，看起来都一样。原来你就是我走失的地方。 若游丝的杨乃文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推开世界的门》。 嗯， 那下面第二首那个主播私房歌呢，带来的是一首比较经典、比较老的旋律了。这首歌最早是在1957年就已经被演唱了， 翻唱版本。 对对对，在当时呢是一支很普通的布鲁斯乐队，但是。他们因为这首歌呢，他们的风格影响了谁？影响了 The Beatles 哦， 甲壳虫乐队 是。 然后同时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是另外两位在华语乐坛我们非常熟悉的，分别是张雨生和苏芮。可能我们都听惯了他们的《再回首》啊，包括《大海》这种深情的歌曲，但是对你很少能听到他们在歌曲里面那种摇滚的感觉。 嗯， 所以今天来跟各位分享一下《Love Potion Number Nine》这首歌曲，来自苏芮和张雨生共同的演唱，摇滚的一面。 Kissing everything inside. When we kiss the cop down at 34th and Y. 坐在车里的各位朋友，如果听见你刚才推荐这两首歌曲，可能会有一种别样的感觉，就去了一次 Blue Notes 的感觉，听了一次现场爵士。 对对， 刚才思萌推荐这首歌曲叫做Love Potion Number Nine， 对， 来自张雨生和 Sir 的版本。不要走开，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24周年行庆，手机一点便捷生活。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手机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手机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拨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主播私房歌。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座王牌，我是艾科。 嗯，我是思萌。 今天呢该我跟大家推荐歌曲了，因为我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比较脍炙人口的，而且很多人都听过，可能很多不同的版本。 对，最早是 The Police 警察乐队的版本， 对，还有邓丽君的版本，等等啊。当然这首歌曲旋律想起来的时候，你会说原来是他。我们先来听歌。 Every breath you take, every move you make,Every bond you break, every step you take, I'll be watching you. Every single day, every word you say, every game you play, every night you stay, I'll be watching you.Every bow you break, every smile you fake, every claim you stake, I've been watching you. Since you've gone, I've been lost without a trace. I dream at night, I can only see your face. I look around, but it's you I can't replace. I feel so cold and I long for you Every breath you take 是来自 Cameron Susie 这个版本，也是非常出色的一位爵士女歌手。所以今天分享这首歌曲呢，我刚刚看到平台有很多朋友留言说，要下班了，适合好好放松一下。如果你也喜欢的话，记得关注白杰 FM 的平台，阳春白雪的白， 人杰地灵的杰。 对，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老白非常支持的一支乐队，当然也是我现在被他们圈粉的一支乐队，叫做坡上村。而且这首歌曲是他们几张专辑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首，叫做夜班车。前两天我记得我有个朋友去看音乐节的时候，跟我分享这首歌曲关于他的故事。他说在整场演出结束的时候，他们特别想听夜班车，然后主唱就说好吧，那你来后台，我给你唱不插电版本。所以对于他而言 非常随性 啊，会不一样。 夜班车，你带着最后一丝光一丝热，夜班车，偌大个城市你轻轻松松穿过，夜班车那花灯闪烁是你还唱的歌，眼看着银河湖泊， 看那树星坠落。夜晚这你带的最后一丝光一丝热，夜晚这你到的站牌像故事书一样被我翻过。夜晚这的街灯照耀，小街道庄严巍峨，哦我想带你走过，哦我想细细思索。 夜班车来自坡上村，特别要提示一下各位朋友，在这周五也就是7月6号的晚上8:30的时间，我们会在将台西路的9号谷仓西餐和大家不见不散。现场呢会有谁？就会有坡上村。 所以也是把它选择今天节目的安定曲目来做一个惊喜。 对，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到现场和我们一起来喝啤酒看世界杯的足球赛。当然呢不知道他们现场会唱什么歌曲，可能会有全场大合唱的一些歌，也许会有大家非常喜欢的那张专辑98%的人听不到的声音。 邀请一下吧，邀请一下坡上村，能最好和我身边的这位艾科能够在台上共同一起来唱一首歌好吗？ 好了，报名的方式非常简单，记得关注白鸡 FM 的平台，回复嘉年华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就可以啦。好了，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艾科， 我是思萌， 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 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2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抑郁的。 战马开罐有理由，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北京联通宽带用户送手机，手机用户送宽带了。宽带200兆手机流量不限量，超级电视免费看，166量后限量送。